小的往事已难追忆，多少的恩怨已随风而逝，两个世界继续痴迷，记载的离散与素相思，这天上人间可能再聚，听那杜鹃在林中静相思。